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下，唐三将自己昨天离开天斗大斗魂场后所遇到的情况详细地跟大师复述了一遍，连阎王帖的秘密也没有隐瞒。听着唐三的讲述，大师的神色惊异。当他听唐三说到从十年身上拿到了一块七彩魂骨时，险些都惊呼出声了，猛地从自己座位上站了起来，极其激动地看着唐三，甚至身体都有些颤抖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快！ 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将那块七彩魂骨取出，放入大师手中。大师拖着魂骨，他的心跳不断加速。虽然他一生都在研究武魂，但如此真切地看到一块魂骨却还是第一次。对于魂师来说，魂骨就像是第二生命，没有人会将自己的魂骨轻易展露出来，对自己拥有魂骨更是极度保密，更没有人会将魂骨随身携带在身上。大师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块魂骨，久久不能自已。 小三，你真的长大了，快把魂骨收好吧。 老师，我不太明白。 见到魂骨，你还能不忘我的叮嘱，没有将它直接吸收，这已经证明，你的心性已经远超常人。这下，我也终于能够放心，在这次大赛后，让你毕业。 不，老师，我还要跟着您继续学习。 我能教你的，你早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你现在做的就是不断将我的理论知识变成现实，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情况。小三，你要记住，不论在什么时候，实战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现在的你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没想到你那神奇的眼功居然能够破除十年的武魂残梦，还有那剧毒的暗器。我想你也应该意识到了自己在昨天的战斗中是多么的幸运，只差一点儿，你就变成了尸体。这件事你不要再向任何人说，哪怕是史莱克七怪、弗兰德他们也不要说。残梦十年已经失踪了，但那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块魂骨更是如此，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所谓怀璧其罪，我不希望你因为他而招惹杀身之祸，你明白吗？ 明白了。老师，这块魂骨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从表面的观察和魂骨散发的气息来看，你没有将这块魂骨吸收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并不适合你。这块魂骨应该属于宝石类，最适用于辅助系魂师和幻境类魂师，和十年倒是很好的搭配。但你却不同，你并不属于这类魂师，就算使用了这块魂骨，给自己增加的也不过是一个鸡肋技能而已，附加的属性也不会太好，当然比没有还是要强一些的。当初我之所以一再提醒你得到魂骨后不要急于吸收，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块魂骨虽然不适合你，但却会适合别人，最理想的是用它来换取一块适合你的魂骨，它对你来说就相当于一件可以来换取自身所需的资本，只要机会把握得当，对你的好处毋庸置疑。 那什么样的魂骨才适合我呢？ 力量型魂骨和植物系魂骨。 植物系魂骨还能够理解，可这力量型魂骨又是为什么？ 植物系魂骨对你的好处不言而喻，至于力量型魂骨，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你本身能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为你将来拥有第二武魂做准备。你们昊天宗的昊天锤走的就是力量路线，而且是最为霸道的力量路线。还记得我对你说过双生武魂最大的攻克难点吗？那就是身体无法承受过多魂环属性的附加，而力量型魂骨会对你进一步改造，让你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 原来如此，那我什么时候该去置换这块魂骨呢？ 先不要急，这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魂骨在魂师界实在太敏感，如果你背后没有足够的实力威慑， 不但换不到自己适合的魂骨，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过几年再说吧。如果能遇到你父亲，倒是可以将这件事提前。有他在，就没有人能动得了你。或者是，你能回到昊天宗去，得到昊天宗的支持。待会儿的比赛你就不要参加了，这次你消耗太大了，不适合参加今天的比赛。你们的对手并不强，有他们几个足以应付。对你的伙伴们，你就告诉他们，昨天突然有所顿悟，在城外修炼了一段时间，险些走火入魔，所以才会耗尽了体内的魂力。我会帮你从旁掩饰的。 预选赛继续，当第十轮结束之后，参加天斗城预选赛的各支队伍就已经拉开了距离。史莱克学院以实战全胜的鲛人成绩当仁不让地排在了第一位，和他们拥有同样战绩的还有另外几支队伍，也就是五元素学院中除了象甲宗之外的其余四宗。令人奇怪的是，史莱克学院除了在开始碰到象甲宗以外，并没有再碰到任何一支五元素学院的队伍，而象甲宗却是连碰到另外四支学院，并且毫无例外的败北。他们的防御似乎没有了什么作用。至此，史莱克学院与另外四支元素学院排在了预选赛的前五名，而且全部都是全胜战绩。象甲学院却是极为凄惨，实战五胜五负，名次只在中游位置徘徊。别说象甲学院自己没想到，就连大赛的举办者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也令预选赛的各支队伍完全拉开距离，第一集团的五支队伍遥遥领先。但是接下来的比赛将不再轻松，史莱克学院第十一轮的对手就是五元素学院中的赤火学院，全部以火属性魂师组成的一支强大的战队。这一轮比赛无疑成为了最大看点，他们也毫无意外地被安排在了中心擂台上。比赛还没开始，看台上已经是一片热闹景象，至少超过三分之一的观众都穿着象征着史莱克学院的绿色队服。虽然五元素学院的实力同样很强，但史莱克学院草根出身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尤其是他们那奇葩的造型，在天斗城已经掀起了一阵绿色的浪潮。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报名入学的时间，但史莱克学院已经接到了如同雪片一般的报名表。由此可见，史莱克战队给学院带来了多大的名声，弗兰德更是赚得盆满钵满，说不出的快意。大师手中拿着关于赤火学院的详细介绍，脸上的神色明显有些凝重。这些天他一直都在研究五元素学院之间的实力情况，现在刚刚摸到了一点头绪。 老师，这场我们还是正常出战吧？ 所谓正常出战，就是以他、戴沐白、小五三人为首，带四名后备队员一起出场。 不，这场你们遇到的对手实力相当强大。小三，这些天你们一直在进行比赛，你知道为什么象甲学院会接连输给其他四元素学院吗？ 不太清楚。 原本我还不能肯定，但这几天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其他四大元素学院与象甲宗的战斗，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底细，他们在隐藏实力。看来极限流已经开始取长补短了。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象甲宗的弟子你们已经面对过了，他们是标准的极限流，以往他们的实力也与其他四元素学院相差不多。这次之所以全败，是因为另外四元素学院改变了作战方式，虽然还是以同一属性的魂师出战，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分工，也就是说这四大元素学院是以均衡流的方式来施展极限流，你明白了吗？ 啊，老师，您的意思是说这其他的四大元素学院也开始出现分类了？ 没错，你们即将面对的赤火学院就拥有着火系强攻、火系控场、火系敏攻、火系辅助，只不过在面对弱小对手的时候他们没有将这些表露出来，只有在面对象甲宗的时候他们才将实力发挥出来几分。因此就算是象甲学院首席弟子拥有一块魂骨，也没能顶住他们的狂轰乱炸。 赤火学院与雷霆学院一样，以攻击著称，他们的攻击必定是雷霆万钧，所以你们一定要更加小心。如势不可为，宁可放弃这一场，也不要过于执着。毕竟这只是预选赛，能够出现就足够了。弗兰德那边你们不用担心。 火系强攻，火系控场，火系敏攻，火系辅助，这样的队伍还从未遇到过。同属性的增幅与辅助虽然依旧单一了一些，但在攻击时所爆发的强度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这赤火学院看来不好对付。 老师，我决定了，还是按照正常情况出战。 好，就按照你的意思，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有的时候必要的放弃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 唐三知道大师是误会自己的意思了，但他也没有多做解释，只是微微一笑，向自己的老师点了点头。 第一轮中心擂台，史莱克学院对阵赤火学院。 主持人大声宣布着入场队员名单，双方队员昂首阔步地走入场中。一瞬间，整个看台上已经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般的海洋，欢呼声此起彼伏。有支持赤火学院的，但更多的却是支持史莱克学院的。史莱克学院已经击败了五元素学院之一，如果他们再能够击败赤火学院，那么他们的地位必将再次提升一个台阶。所有的观众都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